这个时代的生活呢，可能谢先生这个年龄可能更熟一些啊，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些90后00后可能感觉时光比较遥远一些啊，但是我看了呢还是深有感触的啊，深有感触的啊，因为他是写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这个生活啊，人们的工作以及人们的一些思想一些行为的一些情况啊，思想情况。那么从这个作者的自己讲呢，那么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自己的一些生活呀、行为的一个是反思啊，一个是自责啊，一个自责啊。应该来讲，我个人感觉小说呢，可能比电影写的更要好一点。 我觉得陈馆长，您刚才这样一句话，其实说中了很多既看过原著又看过，比如改编的，不仅仅是有的是电影，有的是电视剧。很多朋友就说这电视剧明明特别好，小说没有电视剧好。也有人就说这小说特别好，这电视剧没有小说好。其实我觉得啊，包括谢先生，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小说的话，去看文字，那个想象的空间会更大、更宽广。 对对对。 而如果我们看了，不论是电影也好，还是影视剧啊，那么你就会觉得他的选择的角色就会给小说当中的这个人物啊有了一个固定的色彩，然后整个比如导演的基调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吧，就会让你的想象空间会少很多。谢先生，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您印象当中，您觉得您看的是影视剧好呢，还是小说好呢？是文字好呢，还是改编过的以后好呢？ 这个它是两种叙述方式，它各有千秋，不能，这个是不能，我觉得不能比较的。就是说，就是小说好还是影像好？影像的叙述方式当然有它自己的特点，小说也有它自己的这种特点。这个，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虽然他们都是在讲述一个同样的故事，或者说他们这个讲述的是一个同样的人的这种经历，但是讲述的方式不一样。他就改变了整个的过程。 哎，我们刚才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年度请读书目当中的文学类的书籍。刚才呢，陈馆长发表了他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他的读后感和观后感。那谢先生，对于这个文学类的书籍啊，在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当中，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 我想文学七种呢，我想其中有第二种《诗的八堂课》 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书。这个本书呢，它其实是这个作者的一个系列讲座，它这个其中有八讲。八讲的题目你看就很有意思，就是博弈、滋味、声闻、机理、悬思、情色、乡愁、死亡。他用这些简短的这样一种这个字眼来讨论诗的问题。就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思维是非常独特的。而且这个作者虽然是个教授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人有诗的这种情怀。你看他这个在这个书里曾经说过，他说诗是招魂的声音，是宽纵和亲昵的音乐，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这个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教授的语言，这是一个诗人的语言。所以就是说这本书你要看下来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在用一种诗的这样一种精神在讲诗。这是我觉得是对这个比如说刚刚接触诗歌的这个读者是非常有益的。他不是一个很枯燥的干巴巴的，他使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给我们讲唐诗宋词的那位老师，我们同学都觉得他有一种诗人的情怀，而且那个非常潇洒，在课堂上他讲课从来不看讲稿，就是都是背的啊，就是空着讲，而且他有时候还会有姿势动作，就使我想起这位教授。他把一个对诗没有了解的人可以用一种诗的这样一种精神带到诗歌的境界里边去。 刚才呀，我们说到这一本书啊，《诗的八堂课》，其实这一本书呢，在获奖的时候呀，谢喜章先生曾经给他写了这样的一段评语，我们来听一听。《诗的八堂课》是一本谈诗的书，作者用了诗的语言来谈诗，不谈概念和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意象和形象讲述诗何以成诗，如何读诗，如何写诗，诗的意境、意象、象征、境界是怎样形成的。这是本书写作最生动有趣最有价值的地方。读这本书，你能学会如何感受完诗歌的美，感受到诗歌与我们 精神的联系。哎，其实啊，谢先生，您给了这本书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么，关于这本书，他呢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啊，他的这本书，他的用了一个笔名叫江若水。您认为啊，我们现代人写古诗、写这样的一本《诗的八堂课》，它的意境啊，古人的那种意境的表达是？您的评价是怎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古人去评现代人去评价古诗可能会有一些错位，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从这种学术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古人已经把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一种情感和这个我们的这种一种思绪包括我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或者感受都描写的已经非常到位了。我甚至觉得有时候你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写一首诗的话，好像古人把话都说到了啊，你要再写就是抄着去的重复了啊，就这种感受。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年度请读书目的这样的一个书籍的盘点和回顾。刚才呢，两位专家和学者谢喜昌先生以及陈坚先生呢，为大家介绍的呀，是他们心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当然每本书都是好书，只不过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文学的书籍，说到的呢是诗的八堂课以及芳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社科，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两位专家学者。跟我们大家各说一本您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书吧。那刚才呢是陈先生先来，接下来呢就是谢先生先来。您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 社科类的哈，其实这七本书 您本都喜欢，我知道 都非常喜欢。我挑一本的话，那我就挑这个《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吧。 啊，这本书那个很有特色，是外国人写《丝绸之路》。 对，作者是英国人，他叫彼得·弗兰克潘。 这本书讲的是丝绸之路，那么其实关于丝绸之路的这个题材啊，最近两年因为一带一路的原因嘛，其实也是很热的。那这样的书啊非常的多，同样是写丝绸之路，同样有这么多的书的选择。那么第一，谢先生您为什么让这本书得奖？第二，您为什么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本书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丝绸之路吗？难道它的丝绸之路超过了地球了范围了吗？ 这个它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我不是光是在这一个榜单上推荐过它，我在许多榜单上都推荐过它，而且我在自己在这个我的这个公众号和我的这个在新浪推荐书目上也推荐过这本书。 谢先生，先说一下您公众号，就是搜索“谢喜章”三个字就能加您的公众号，是吗？ 我那个公众号叫“喜章评论”。 喜章评论哈， 对， 如果大家今天节目没听够的话，您可以到那里面喜章评论里面去找《丝绸之路》。好，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啊，而且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本书。你看他说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就是他用丝绸之路这个角度来写了一部世界史。这个世界史，因为我们想丝绸之路固定的一些概念哈，都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经过这个往西走是吧，经过西亚这么一个这样一个传统的丝绸之路。 对，不论是 我看过好几种关于丝绸之路就最近这几年出的书哈，其实大部分是这个思路。就沿着这个思路来写啊，这个不是，这个丝绸之路它实际上借助了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写了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史啊。他说2000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十字路口。通过这个十字路口，你可以走向东方，也可以走向西方，就是它给你展开了一个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范畴。它不是仅仅是这一条路，这条路和这个世界相关，而且呢，它给这个世界 带来了一种新的这样一种角度。所以我就说这个作者他的那种奇特和他的独特就在于他认识历史的方式跟我们通常是不太一样的，他叙述历史的方式跟我们也不一样啊，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宏大的一个框架，但是你读起来以后非常的轻松， 对， 非常的有趣味，它里边有大量的细节，历史的细节啊，给你展现在这里面。这你会觉得就是说看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历史的，就得到很多历史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对你内心的对你这个素养的一种熏陶。 没错、啊、没错、嗯、就像刚才谢先生谈到的、嗯、可能说到丝绸之路、嗯、刚才开玩笑啊，说这本书写的丝绸之路超过地球、嗯、其实还在地球上、嗯、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多的了解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嗯、包括呢几条比如天山的丝绸之路啊、草原的丝绸之路、嗯、那么谈到的呢都是从中国开始一直到欧洲的这样一条路程、嗯、但是呢这样的一本书啊，它呢是从一个全球化的角度呢来谈到丝绸之路怎样把东西方的不仅仅是精神、嗯、也是把物质、啊、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嗯、两位呢都是请读书目的评委，其实呢我也是文津奖的评委，在这本书其实在文津奖的评选过程当中也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那么大家不论是从专家还是从普通人角度都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目。那么我们的时间有限，接下来陈坚陈馆长啊，您给我们大家来分享的这本社科类的书籍是哪一本呢？ 行，那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啊，向大家 我知道了 向大家推荐一本这个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啊、嗯，其实这本书呢，研究北京的学者和爱好者，都应该知道啊。但是呢，今天我为什么把它单独提出来呢？因为在80年代啊，这本书出过啊，是一本小薄册子。 现在出的这是一本精装的，特别漂亮的布皮儿的，然后里面还有还原的那种城门的 图片，对， 雄伟壮观，让人觉得啊，原来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北京城里。 这个呢，这些图因为那本呢，在当时呢，由于种种原因吧，那些图片没有这个附上、嗯。那么这次出版呢，应该讲除了翻译上纠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以外，因为它是一个建筑学的一些东西啊，可能来回翻译当中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次呢，就纠正了那一版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呢，主要他这本书大家知道他是瑞典的那个喜仁龙先生啊，所做的。那么喜仁龙呢，他的经历比较特殊啊。他是生于芬兰啊，他这个教学和工作啊，在这个瑞典啊，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刚开始主要是对于绘画和雕刻非常感兴趣啊。当时在博物馆工作嘛，主要研究意大利的绘画、意大利的雕塑与中国绘画。但是呢，他后来从20年代初吧，大概就是连续大概5、6次啊，到北京啊，到北京，然后对北京的这个包括北京的各种艺术、绘画艺术、园林艺术啊、城墙与城门啊，都非常感兴趣，而且都拍了照片啊，还有都有研究报告啊，全出版了啊。前两年我在那个拍卖市场上啊，这几本书我大概好像都能见到了啊。那么他写的这本书呢，之所以受到这个大家的推崇呢，他主要是，记录了当时北京就二十年代北京城墙的这个全貌吧啊，他也对城墙城门进行了测绘啊，并拍照了啊，这点呢是非常可贵的，为我们这个后人留下了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那么现在我们有些城墙的恢复啊，城市建设啊，可能都要去参考它啊。应该讲，它是一本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是不可逾越的这么一本著作吧。 通过前面啊，陈坚先生还有谢喜章先生两位的介绍啊，其实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你看你们两位刚才不论谈到的丝绸之路也好，还是谈到的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啊，都让我有一种从遥远的古代呢来到现代的这样一种感受，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啊，作为中国，作为北京，其实和世界和全球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连接。就即便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得到，那么 如果我们在几千年之前看到的城门和城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门城墙是有非常大的变化，而是什么样的变化，而是什么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就像前面谢雪强先生谈到的丝绸之路，正是因为东西方的交流，让中国不仅仅我们的生活习惯有了变化，就连我们的建筑物，就包括我们用的杯子，我们的生活用品也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些改变。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年度的请读书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已经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两位的结束语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请谢雪强先生。 非常感谢这个跟能有机会和听众交流自己的一些读书的一些体会哈，而且我也愿意这个经常的能够跟用书和读书朋友们互相交个朋友啊，进行沟通。 陈坚先生， 我是非常欢迎咱们各位读者多到我们首都图书馆来来看书啊，在看书之余也向书友们多荐书啊。 我在这里也再来说一说啊，特别希望谢启章先生的作品呢，能够以后有新作品啊，能够在首都图书馆啊，供大家多多去阅读。也希望谢启章先生能够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跟大家来分享好书。同样也特别希望陈坚陈馆长，您呢能够多到我们节目当中。首都图书馆太大了，大家呢去起来或者是逛起来有点儿，哎，觉得书太多不知道怎么挑。您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来给大家做导读，来推荐啊首都图书馆的好书。 好的， 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谢启章先生以及陈坚先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